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啲自己鍾意食嘅嘢啦。咁当然同时呢亦都要做多啲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㗎啦嘛。咁另外呢要睇多啲笑片啦。咁练习拍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㗎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星期四几忙都要唞下气，哎呀，我系小张张。 今日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因为系2月29号， 冇错， 我要向所有闰年先至能够讲声 Happy Birthday 嘅朋友讲声生日快乐。 仲有庆祝嗰啲咩周年、物周年嘅咧，都系开开心心。 嗯、 记住啦，你知唔知啊？ 咩啊？ 爱尔兰咧，原来有一个传统嘅， 系、 如果你喺闰日嗰日向男士求婚， 嗯、 女向男， 嗯， 你知道个结果？会点？ 男仔唔可以拒绝， 冇错啦。 女向男啊， 系啊。 咁但系如果真系唔中意佢，咁点算啊？ 好唔文明， 系咯。 我点知？ 咁如果拒绝咗会点啊？ 因为有 习俗啊， 系啊，习俗啊， 系啊。 咁点啊？ 咁嗰日尽量匿埋咯。 我唔知，要离开呢个地方。 好彩我哋冇啫。喂，早晨，早晨啦吓！呢个星期四，听紧风骚发人。 大家好，我系小欣欣。 润日强， 小张张， 欢迎大家， 好，耶，来开 party。两阵雨及薄雾嘅星期四，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有北风增强，天气会转冷嘅，咁所以咧，大家小心身体啊！自己要不下降到午夜，今晚最低15度，新界再低1-2度嘅。Morning, get ready, 'cause this is it. Your crew is through, and we too legit to quit saying. Too legit, too legit to quit. Hey, hey, hey. Too legit, too legit to quit. Hey, hey, hey. Too legit, too legit to quit. Too legit, too legit to quit. Too legit, too legit to quit. Too legit, too legit to quit. Too legit, too legit to quit. Too legit to quit. 我哋有 Hammer 呢一首歌曲啊，10:18，未来数天啊，市区气温咧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 你忽冷忽热，保重身体吓。下个礼拜气温又会逐步回升，同埋有骤雨嘅。 Work and play. We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lead the way. And yay, yay, I'm having a fit. Kicking it at the top because I'm too legit to quit. Sign. 繼續開始啊！十點十四噶啦，今日咧我哋愛好系列十一點後開始啦。今日咧我突然之間就諗咗一個題目咧，就叫做一首俾到人寧靜感覺嗱，感覺即係有陣時咧，我唔知咧，有時有啲人咧以前啲前輩話咧夜晚啊，即係講緊通宵節目咧，唔好播快歌啊，夜晚都係要慢啲咁樣。咁可能都係一種感覺嚟嘅，即係你夜晚喜歡聽翻一啲咧節奏緩慢啲啊 melody 嘅歌 song 嘅歌噶啦，嗬。 諗住失眠，我哋整首快歌。 頭先嗰只，頭先嗰只三段。粗辣啲，粗辣啲，可能就 差啲瞓著。 但系咁喎，嗱， 翻起身 個討論點就有時夜間都有啲工作，即係有人進行緊工作咁啊，無論佢喺便利店啊揸緊車，咁又可能佢太眼瞓啦，佢唔該俾佢快過。所以你永遠呢個世界上咧就好難有一定嘅。不過咧。令靜嘅感覺係大家都有一種共識，就係、是、要比較舒服啲啦，緩慢啲。咁一陣間睇下大家選擇啲咩歌。 因為講緊你話即係靈靜啦，或者係安靜咧、真係嘅。因為我識過有一個朋友咧，有一個時間咧係長期失眠嘅。但佢竟然咧就係用啲乜嘢嘅方法可以令到自己瞓覺咧？ 音樂治療。 反而係聽一啲好嘈嘅歌，因為好嘈嘅歌，但係有一個嘅狀態就係嗰啲歌係佢好熟，所以嘅就係、你明嘛？即係嗰首歌對於。佢嚟講嘅話，基本上就已經係我眯埋眼，我都會知道佢下一句係唱啲乜嘢。佢話佢聲稱啊，對佢嚟講嘅話有一啲催眠嘅作用。咁、我又會覺得就係好可能嘅就係嘈同埋靜，究竟會俾到你一個咩嘅感覺嘅話咧，真係好因人而異。而家咧，譬如可能如果你上網嘅話，有好多嘅就令到你安靜嘅音樂，其實都係同你嘅心跳差唔多速度嘅、可能講緊嘅就係150几啊，我唔記得咗啦。 咁快啊？ 唔係啊，對唔住啊，唔係150几，即係100几咁樣嘅即係一個同你嘅心跳能夠同步嘅咁樣嘅。必咧就為之係會令到你個人會比較安寧一啲嘅，咁、係有一啲咁樣嘅一啲音樂嘅，咁又見仁見智啦。 冇錯，你令我諗起乜嘢咧？就係話咧，有時咧落雨係好大聲嘅，甚至咧加埋打落個窗會砰砰砰砰，即係嗰啲聲其實咧，如果係一路單一咁樣。你係會聽聽下瞓著嘅，雖然嗰啲聲係偏大所以落雨聲有時都有少催眠作用。如果你講緊話失眠嘅話， 即係 Michael 講咗一樣嘢嘅就係、其實嗰樣嘢係單調而重複嘅，單調而重複嘅。譬如可能有啲白噪音，或者係有一啲可能 是 海浪聲、雀仔聲、小橋流水聲。咁、你唔會有突然之間砰咁樣有一個雷打埋嚟嘅。咁其實可能對於有某啲人嘅話，就會好容易瞓著咯。 你哋有冇買過呢啲碟啊？我以前買過一隻啊，即係嗰啲叫做。唔知系咪叫白噪音啦，即系总之大自然，佢个题目就叫大自然。咁我谂下啊，我当时我就即系冇乜特别谂住，失眠听我又唔系嘅，即系总之纯粹好奇 听 下啦咁样。我觉得有啲都几得意嘅，即系你唔会喺你日常生活圈子咧，经常听到，譬如佢有一咳咧系蛙鸣咁样。 哦，我几中意听嗰啲田鸡嗰啲呱呱呱声。 呱呱呱呱。咁但系咧，我谂如果要瞓咧就未必得啦，因为你会好。 我啦着要听，啊听下一次边只青蛙叫先，即系嗰啲声系好独特。 有冇惊佢跳上去嚟？ 好特别就系嗰啲声蛙鸣咁样样。 系 系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而家网上都好多呢啲可以听下，特别嘅效果。除咗音乐，都有一种几得意嘅。 如果要瞓觉嘅话，因为我试过睇过有啫，你知我即系周围八噶啦，咁就系有一架机咧都几得意嘅。佢唔单止咧系可以制造到头先我哋所讲嘅一啲白噪音，例如嘅就系啲海浪声啊嗰啲，佢全部系里面内置嘅。咁啊，内置完之后嘅话咧，仲有就乜嘢咧？佢有一个小小嘅灯，嗰、那个灯咧系会打上墙上边嘅，即系你瞓喺度，你 imagine 到，你就可以上面嗰度你可以望到唔同颜色嘅嘢，甚至乎有星光。 哦、 你明嘛？一架机里面有声有影，咁跟住若果你话你要瞓觉嘅时候，咁可能你打星光，咁就你咪望下咯。咁跟住就会听到一啲，譬如可能你想听蛙鸣或者系落紧雨。同一時間嘅話咧，佢就會又有呢一個嘅環境俾到你嘅，就係你覺得好放鬆同舒服嘅感覺。 嗯、 但係嗰架機好貴， 你應該第一句，你應該第一句講機啊！你第一句講一樣嘢，我心就唔會咁痕啦。 所以 我聽到我要好喎、啊，好喎、啊， 跟住我聽到你不停咁話好， 係啊，同埋阿馬小姐 一買咗咧就瞓唔著啦。 唔係，同埋佢都話好貴咧，就應該好貴。佢成日買啲木料嘢噶嘛，幾多錢啊？我想問 3000多蚊。 哦、 3000多蚊， 贵啫， 贵啊！ 唔系，如果我买呢个唔系，如果我二十岁买咧，有排用啊嘛。 系， 但我而家买咧、就贵啦，就贵啦，拉回嚟嘅个性 价比。又唔系咁讲嘅，你知有时呢啲嘢即系你话唔埋嘅，同你个年纪个岁数系冇关嘅。 嗰部嘢用咗几耐唔知，我用咗几耐我大概知啊嘛。咁所以即系相比，我觉得都唔紧要啦，储钱买啦。 你用得几耐，其实你都未必知噶 ，Michael。 系啊，我讲少啫。 系啊，真系噶，唔系咁谂噶，有时候啲嘢，所以我咪觉得好贵啊！真系得你3000多蚊， 夹粉一人换一个月啦。 我唔夹。 嗱，我又唔使，因为其实我已经环境系有呢啲，唔系我环境系有呢一啲， 系好羡慕你。 所以咧就系好开心噶，你落雨，你自自然然会闻到嗰阵啲 雨水味啊， 滴落去嗰啲草，再散发上嚟嗰阵味，我形容唔到嘅。同埋嘅就系你夜晚黑咧就会有嗰啲呱呱。 系啊系啊， 我点解你整得咁似嘅？ 因为我成日学佢哋咯，因为个 尾音啊， 我学佢哋噶。有时候有啲雀咧，咁样你又会学佢，咁你想同佢打招呼嘛？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嘅就，如果我学佢嘅话咧，佢会停嘅。咁我哋会玩下呢一样嘢。咁可能你头先嗰啲呱呱呱嗰啲咧，系一定系落完雨佢先至出嚟 嘅。 咁所以我就系我已经有嗰只咁嘅环境声嘅话，我做咩要3000多蚊买架机啫？ 我嗰日咧先想请教一只青蛙啊！喺我嗰个区咧都叫做都市区啦，而家沙田都叫都市区啦，就唔算系好郊野啦。咁样我行紧翻屋企嘅时候咧，喺我嘅嗰个公点讲公众嘅走通道啦，即系个啲车会来来往往嘅，有只青蛙咧。喺度跳下跳下，即系沿住嗰、那个 马路， 唔系马路噶啦，即系入咗我屋苑范围噶啦。但系佢中间咧有一个草坯地高咗嘅，即系高咗嘅。但系佢跳嚟跳去，硬系争少少喎。即系佢想跳入去嗰个草坯地，跳嚟跳去跳唔到。 你咪肯定佢上去嗰度啊？ 系啊，或者佢喺度 training 紧。 系啊， 佢做紧健身啊。 佢但系个因为个教练行开咗， 跳嚟跳去，硬系争少少，硬系争少少。咁当时我系想救佢嘅，咁咧我就执咗人哋一啲硬卡纸咧，垃圾嚟嘅，即系唔知 兜起佢， 想兜起佢啦。但系。兜咗少少，佢又跳走咗，再兜少少又跳走咗， 系咯， 兜咗好耐。 好明显佢唔系想跳上嗰度咯。 算啦算啦，咁咯，咪因为我又会谂嘅。 你唔徒手执佢， 我又唔系好敢。 嗯， 系啊。 哦 ，OK， 你梗系 你会唔会徒手啊？ 我会啊，青蛙我唔怕。 哦 ，OK。 田蜗牛都唔怕， 蜗牛梗系唔怕啦，蜗牛都唔怕嘅， 系啊。 我见到你我就唔会徒手执起你。 我其实龟嚟啫。 龟好难搞噶，你有冇留意？你攞起佢个壳嘅时候咧，佢就会挣扎，佢挣扎，佢有时嗰啲手指甲系 啊，尖噶， 好尖噶，佢俾到你个感觉系好舒服噶。 细龟就冇事， 细龟都仲可以，大龟其实有时系顶唔起嘅。你有冇见过人哋放龟啊？ 有啊，佢啲绿龟 大只噶， 成尺几两尺。 成隻小茶几咁 咯，系啊，即系细路坐上去都唔怕。 啲星龟啊嘛，好大只， 好 夸张。 我遇过一个即系呢啲陆龟咧，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边只啦，即系成个 面盤咁樣三四尺兩三尺啦嚇，佢喺放緊龜啦咁樣。佢話其實咧都有啲有時候都幾麻煩㗎。我話點解？第一佢重啦，佢每次要搬佢落嚟都有少少 推個車啊嘛。 咁你知你喺屋企落嚟，你都要即係你起碼要搬上架車，總有你要搬上搬落嘅機會咯。同埋佢試過咧，佢只龜真係病啊，要開刀啊。佢反起少少俾我睇咧。中間有一格咧係割開過㗎，即係佢要將個底板割一個格。 都幾好喎，即係下一次再有事嘅就喺嗰個位嗰度，係一道門咁樣。 嗰塊龜板嚟㗎咧，就 喺嗰度安個教係咪？安個教好似道門咁。 再整個起搏器， 跟住揾個鎖住佢。 整個油壓器一撳佢，斷 幾好啊！有啲乜嘢就喺嗰個位開 ，OK 喎。 淨係嗰次手術都20,000+， 唔奇啊。 係啊，所不過你係個主因，你都要佢又病，你都要做嘅，咁 一定要醫好 都市里面有唔同嘅呢啲嘅小故事啦， 系真系好犀利吓！我哋由我哋今日要拣嘅爱好系列嘅个个讲到系龟做手术， 世界咁大，系咪？ 系 顺便讲下，今日我哋有呢个一个月一次嘅丰收家庭秘笈，12点后就开始噶啦， 冇 错，啲分工合作吓，即系边个做啲咩，边个做啲咩咁样。 嗯， 阿马小哥，你屋企做唔做嘢噶？ 我梗系做啦， 定系净系你做噶？你中意做嘢？ 唔系，我中意做嘢，我最中意每一日翻到去咧，一定要吸尘。 嗯。 系啊，吸塵係我嘅最大嘅樂趣，因為好治愈嘅。咁樣，哇！睇嗰啲塵咧，俾我吸走咗， 就好乾淨啦。 係啦，然後倒埋去，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同埋再抹下啲簡單嘅嘢，我開心嘅。 咁你心裏邊有冇烹塵啊？使唔使吸下心裏邊嘅塵？ 呢 個係好高層次的一種文化嚟，你可以唔答我嘅。 你蒙塵啊，即係個人係 蒙塵， 唔係紅塵咯，你係蒙塵 的烏龜。 係啊，你有嘛？ 塵龜就係我啦， 我俾個。我俾个 草龟岛 陈忽你忽一忽 佢，好好好 好好好啦，梅嘢讲完啦，十点半啦，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香港电力大台风骚浮人，唔好行开啦，而家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电台联播节目回应听众建议开征陆路离境税的时候表示，当局鼓励市民多些走动，包括大湾区融合，因此无谓征收陆路离境税。他又说当局不鼓励市民吸烟，本港烟税相当于零售价的70%，日后仍然会增加烟税，目标是达到世卫标准的75%。被问到支援措施减甜，同时检讨公共收费，是否对基层关顾不足？陈茂波说已经指示部门不强求一次过追回通胀率，必须顾及市民负担，要按部就班，小心处理。他又说感謝中產人士努力為香港打拼，預算案提出的支援措施金額雖然比去年減少，但是仍然有50多億元，希望大家諒解，因為財政有一定壓力，支援措施不得不略為縮減。陳茂波出席電台聯播節目財政司司長熱線的時候說，较宜州人工岛填海工程有可能比原定的2025年底推迟少少，但是强调一定会推行。他又说就较宜州人工岛的融资方案，究竟是发债、公司型合作，抑或两种做法都用，要具体研究清楚，当局已经找财务顾问一起研究。被问到特区政府已经发债，为什么较宜州人工岛不能够同时上马？陈茂波说要研究怎样做最聪明，他透露有长期基金向特区政府提出，不如由他们包办兴建人工岛，政府不用出钱，但是当局要考虑整体社会需要，思考很多细节。港铁表示由于信号系统运作不畅顺，观塘线、荃湾线和港岛线个别列车服务可能会延误，乘客或需要较长候车时间，呼吁耐心等候。 在九龙塘和旺角等车站的月台，显示牌未能够显示列车到站的时间。港铁现正抢修，并且已经在相关车站加派人手协助乘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波音公司在90日之内提交解决安全问题的计划，以改善飞机品质和管控流程。航空管理局局长维特克和波音行政总裁卡尔霍恩会谈之后发表声明，指波音必须作出根本性的改变，领导层要持续努力，对整个过程的每一步都负起责任，并且确立相互理解的里程碑和期望。卡尔霍恩就说，波音领导团队将会致力于解决航空局的担忧，并制定有关计划。另外，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在详细审查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上个月在飞行期间有机舱结构飞脱事件，说如果检察官认定事件违反相关协议，波音公司可能面临刑事责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同薄雾，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进一步下降。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在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12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29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3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51点，升2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77.4升4毫，理想汽车174跌2.9，百度集团101.5跌5.1，美团78.5升1.5，中芯国际16.7升8.6，阿里巴巴73.75跌5毫，汇丰控股60.65升9毫，比亚迪股份194.2升1.3，中国平安35.45跌1毫，友邦保险64.05升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8，日元149.91，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8，人民幣7.195，英磅對美元1.267，歐元對美元1.084，澳元對美元0.651，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日經平均指數報38,953，跌254。港金報18,990，升5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35.88，賣出2,036.4。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繼續同你講翻港鐵消息啊！由於信號系統運作咧不暢順啦，咁而家觀塘線、荃灣線同埋港島線啦，個別嘅列車服務咧仍然係可能會延誤噶，咁乘客咧或者需要較長嘅時間等候啦。咁另外講翻路面情況啦，喺九龍區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溫思勞街對出有壞車阻路啦，咁而家龍尾排到去佛光街橋底啊。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溫思勞街有壞車，咁龍尾咧排到去佛光街橋底。較早前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寧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寧道一帶交通回復正常。咁另外喺新界啦，沙田鄉事會路天橋同埋大埔公路交界咧係有交通燈失靈㗎，經過小心。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暢通，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啦，龍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處。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啦，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啦，近住屈地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啦、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方向沙田同埋粉岭公路古洞路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明天地图》，作曲曹朗，作词杨希，主唱。妹 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 秋作曲陈巧威 AP 潘宇谦，作词殷敏贤，主唱 MC 张天赋。 为何爱你不到无从相守， 最佳女团友，作曲 Jamie Jan 张天荣，超通潘超彤 Georgina 陈乐怡，苏道哲作词，小黑主唱 Venus。 一次踏落跌忘记那指风与双点齐上齐落变身口蜜狂， 网上投票验证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咪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呢、這个现代呢好经常推一种嘅諗法啦，一种嘅叫做惜食啊，即係珍惜个惜，即係唔好浪费食物啦。记得有一次呢就喺一个都几大型嘅宴会上面呢，咁司仪就讲佢话，如果各位朋友你已经饱饱地啦，或者而家落嚟呢一味菜你麻麻都喜欢嘅，咁就索性唔好攞，咁因为呢就会将啲侍应会收返呢係捐俾一啲需要嘅人嘅咁样。即係同大家讲咗先，因为有啲人出于礼貌，佢我其实唔系好食，火计摆咗埋嚟， 佢连分都费事分，即系如果你唔食， 系啊系啊，就即系费事浪费 啊，啱啊，摆喺个碗度，跟住你唔食， 系啦，咁你净索性唔好攞，或者同个侍应讲，我唔要呢样，你攞翻走啦，咁佢就会将佢收集翻咧，就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咁样。咁啊，有人咧就喺网上咧就摆咗一啲相，其实咧佢系出于一种咧。叫做路见不平啦，就唔关佢事嘅。佢影到隔篱台就系啲放题，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食放题啦。咁 中意啊，我中意啊。 你中意你唔中意？点解你唔中意咩？ 睇佢肚子嘅放题啦，佢系放肆， 放肆地放题。 我梗系唔中意啦 吓。你唔中意？ 因为其实你系食唔翻嗰嚿钱噶。 诶，我又唔系搵， 我又唔系谂食唔食得翻咧。 所以我會覺得嘅就係、是，即對於我嚟講啊，我唔係話講其他人，所以我會覺得係唔抵咯。 咁如果個放頭平咧， 都唔會，唔會影響到我。 唔會有嘢食啦。 不過咧， 好正常。 嗱，放題咧，睇下啦，即我覺得偶然食下就 OK 嘅。我反而咧，我就一般般，我又唔會好唔中意。但我覺得咧，好似即係好似。少啲咧，好似個感覺珍貴啲咁樣，你明唔明啊？即係係得碟咁多嘅啫，你會覺得好似嚟得真。 即係你食個 omakase 係嘛？即係佢又專登哇，又咁樣又咁樣。 但如果你覺得 整嚿嘢喺你面前， 食極都唔完嘅。 你好似好直， 好似好似冇咁珍貴啦。總之就係一種心態啦。 我嘅心態就哇，好多嘢食啊，山珍海菜啊，又魚生啊，又媽又成咁啊，哇，可以食好多嘢。但係食完之後咧，我就會好失落噶啦。失落的原因就是说 为什么 下次不要吃了即是又是这样。 是不是因为怕肥啊 不是。 你失落什么 就是失落咯。是啊。 哦、 好得意啊。就是吃完了我下次都。 但是你又喜欢的、哦。是不是有少少那些就是喝醉了酒跟着你咬跟着同我自己讲下次我一定不会的了大家又去。我觉得是这一种心 态。那你这些放题你是不是吃到饱到饱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是啊我喜欢坐倾下偈的。譬如话三个钟头啊，我中意咁样坐倾， 有啲奇 怪。放题唔会俾你咁长时间。 系啊系啊，唔会噶，限时间 噶。个零钟跟住要你走噶咯。 喂，我最近我真系冇食放题。我想问咧，放题而家咧个有冇规矩咧？系要你食晒先再俾叫噶？有冇噶？我好耐冇食啦，我唔知 道。我去嗰啲冇。 冇嘅。 系啊。 咁即系你话四碟牛肉、三碟猪肉咁都俾你噶？ 俾系嘛？如果你放得题， 嗱呢、這个就系咁啦。而家咧就有人影咗张相，就话咧见到隔篱台走咗之后。成台剩低嘅有五六碟嗰啲牛肉系喐都冇喐过， 离晒谱啦。 咁但系啦，呢啲牛肉食家会唔会再俾人食咧？一定，我估唔会啦吓。如果道德上 应该唔得嘅， 系啦， 佢攞咗出嚟， 即系 摆咗喺度一段时间， 呢啲就马上变为垃圾。 系啊，佢有堆厨余 啊， 所以佢影咗，佢话点解咁嘅咁？佢后屘咧就问翻一啲食物诶，嗰啲叫食肆，就话点解你哋唔罚佢嘅，或者即系做啲嘢啊，去制衡呢啲人咧咁样。咁啲食肆原来而家好多时咧就。有少少驚嗰啲咩負評啊，因為網上你又唱佢啊，又啲嘢又個禮貌唔好啊，等等等等，咁寧願就算啦咁樣，咁咯，咁所以其實都幾唔係咁好噶，即係如果放題係容許，或者即係冇一啲叫制衡嘅制度係罰佢咁樣。咁另外有一間食肆嘅老闆就話咧，佢哋有一啲嘅方法嘅，就話如果你冇食。即係如果你冇剩嘢啦，即係清曬咧，佢就俾翻張十蚊或者廿蚊嘅 coupon 你。咁下次咧，不過雖然我自己覺得十蚊廿蚊， 但唔係好吸引。 唔係啊，我係覺得廿蚊十嚟廿蚊，即係我嚟我都費事度嚟度。 同埋你係要再下次都係去同一間嘢就消費，你先可以用到。係 啊，仲要你消費滿1000蚊，你先可以用。 反 而你好清楚啦。 不如你而家即刻就優惠俾我啦。誒，冇食剩，平50。诶，咁我反而 我就以为你咁样讲嘅话，呢一个先至会有一个诱因咯。 啊、 例如喺度讲紧嘅就系呢一个系个赏罚计划，系咪？ 系啊。 如果你嗌所有嘅嘢，你食得晒嘅一粒嘢都冇剩嘅话咧，我即刻全张单九折。 系啦、 啊， 系、 嗯、 即刻，你唔好等下次。 O K 啦， 下次都唔知几时。 系啊， 系咪、 啊？ 我唔会日日食放题噶嘛，系咪、 嗯？所以其实放题点解我唔喜欢？就系、是、我会觉得嘅就系、是，当然你好似头先阿马小强咁样讲嘅，就系话喺一次里面嘅话，我可以食到好。多嘢，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 系 好多时候你都系食多咗嘢嘅， 系噶， 食多咗有好多嘅就系哇唔好嘥啊，又或者系哇唔得啦，一定唔好同佢客气啊，你会叫多咗有好多，其实基本上话你已经饱，但系你仍然会赚落去， 系， 我就会觉得其实食物系唔应该用一种咁样嘅态度去对佢哋嘅， 再 赚饱就好噶啦、 再赚唔落咪好似呢一台咁咯， 劈翻出， 佢话佢食物又系咁啦，饮品又系杯杯都系满，可能佢死针死针。斟到滿飲到，係啦，咁即係話好似驚蝕俾嗰個餐廳咁樣，但到最後全部嘢都係浪費咗咯。 同埋好多時候你有冇發覺係眼闊肚窄嘅？ 係啊， 但係你去到呢啲咁嘅地方咧，你就唔諗噶啦。你唔諗嘅話咧，你就一定會有啲咁嘅情況出 現。 如果個個都係咁嘅時候，你諗下一餐裡面我哋有幾多個廚餘， 嘥幾多嘢， 根本就 唔 得嘅。但係如果你又咁樣講，加上仲要有啲咁樣嘅機制，我又驚俾人鬧，我又驚俾人投訴，我又驚一陣間有啲咩嘅負 評， 我又要忍受佢哋係咁樣嘅話，我覺得係一個不能逆轉，但係係好無奈嘅 一件事咯。所以必須係要諗一啲方法嚟去令到大家唔好浪費食物咯。即係呢一樣嘢係。 細細個都教大家噶啦，係咪？ 唔好嘥嘢。 你乜嘢都得，但你食嘢嘅話，一定唔可以浪費。 啱啱話爬飯， 啊、 最後嗰粒都要爬埋啊！第時娶個豆皮婆啊！ 係啊， 係咪啊？你有冇聽過？ 結果你咧 娶咗豆皮婆咯？ 咩啊？ 唔係我應緊 佢話咋？我都冇咁嘅意思，我淨係問下你。 你又何必咁樣激嬲梁太咧？ 咪咯，你聽唔聽到我點問佢啊？ 你就根本你睇一個問題就唔應該問佢，佢又要回應你真係。 講下笑， 講下笑。我講句公道説話啫，你冇娶個豆皮婆係咪？That love for support, your little piece of heaven turns to dust. Listen to your heart. 熬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世界是自己的。曾经有人讲过，识人好过识字。点解？识人希望佢为你撑腰。不过今日同你讲，真正可以为你撑腰嘅唔系人哋，系你丰富嘅知识同储备、足够嘅经济基础、持续嘅情绪稳定、可控嘅生活节奏，同埋一个打不败的性格。人要学会藏两样嘢，收埋佢。第一系心事，第二系本事。心事要收埋喺自己心里边，经常同人讲自己嘅心事，就会成为人哋嘴里边嘅故事。如果心不设防，受伤是早晚的事。你的本事都要藏三分。本事有如锋芒，是一种刺，很容易刺伤人哋，引起人哋妒忌。很多人宁愿接受陌生人成功，很难容忍身边人拔尖。如果你将你的本事周围显露的话，肯定会招来数不尽的明枪暗箭。世界上凡是人群聚集的地方，谈论的话题无外乎三个：一、拐弯抹角地炫耀自己；二、添油加醋地贬低人；三、互相窥探的搬弄是非。人生最好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不要对人心存太多的期待。有时我哋嗰啲惊天动地嘅伤痛喺人哋眼里边，不过系好少好少，随心拾到嘅一啲尘埃。可能成年人嘅孤独就系悲喜自度，不过同样都系一个难得嘅自由。余华老师曾经讲过：，我不再装模作样，拥有好多朋友，我回到孤独之中，以真正嘅我开始独自嘅生活。我哋年轻嘅时候曾经如此期待外界嘅认可，到最后先知道呢个世界系属于自己，同任何人毫无关系。喺呢个世界，本来就系各人下雪，各人有各人嘅隐晦同纠结。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我就系我嘅世界，与你何干？ 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怀自信，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途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自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想的笑容。 着，用歌声，用欢笑来博至音乐赞赏，用歌声，用欢笑来博至音乐赞赏。 剛才的雞呢真的挺好味的。 是嗎？我沒吃過、啊 啊、你做什麼不吃、啊、 你和你弟弟、啊、一人一隻雞比他們呢就叫我吃完雞胸。 他們慣了一時忘記得。 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全力推動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偏心的小故事會不會都是你的故事呢？ 李强，知你得到老板赏识，俾个平台你发挥，有嘢送俾你，当系鼓励你嘅。 Sarah 姑妈，多谢你啊！我会更加努力，同埋更加注意安全咁工作。 咁就叻啦，姑妈好放心啊！送个平板电脑俾你，方便你去到边做到边，威到边，直头行运360啊！ 大家想知多啲流动工作平台嘅安全守则，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落嘅《风骚精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离地工作要小心，勿用梯子配安心。大家好，我系黎伟豪。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我在绿洲中寻到一片宁静，我希望一种音乐感觉可以俾到我好宁静。 叮 ，next 呢个唔夹。 其实若果系咪应该唔好听音乐啊？ 我都宁 静啊，系啊，宁静其实有时好恐怖啊。 系 会耳鸣噶。 系啊， 系啊， 系啊， 我试过 一个地方， 静到一粒声都冇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一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爱好系列今日喺繁忙嘅都市里边咧，找一点宁静嘅感觉。宁静呢一样嘢咧，真系视乎每一个人咧。正如我哋先开麦嘅时候都讲啦，吓有啲人好嘈咧，反而觉得好宁静嘅。咁、但系咧，一般人嗰个认知咧，宁静就系俾你一种咧，好似好安宁啦，好 peaceful 啦，好和平啦，或者即系好。好舒服嘅感觉吓， 起伏啦。 咁有时多数咧，好多时咧，有时来自声音，有时来自视觉嘅。譬如你望住一片湖水，可能你觉得好宁静吓，系咪啊？有时来自视觉 嘅嘢， 系啦系啦，或者 好多嘢，好 busy。 望住我会点啊？ 你冇逼，你冇逼我答，唔好逼我答。 或者有唔同嘅感受， 我完全唔想做。 不如问下，如果视觉咧，你会喜欢咩啦？我咧 蓝色、绿色。 我颜色有 颜色啊 ，OK。我咧就如果以一个景物嚟讲咧，我喜欢山景。 系啊， 是但一个山景， 系 啦，即系绿色嘅，有啲树掩掩养养嘅吹啊。咁我觉得企喺度望住咧，如果当然能够感受埋啲嗰啲山风咧，更加好啦，就好宁静。反而我觉得山 飞落你度咧， 咁佢好宁静，因为佢可以食下嘢。我觉得山景比海景更加俾人一种宁静嘅感觉。海景有时嗰啲平平凡凡嗰啲海浪咧，反而会令到你觉得唔系咁宁静咯。我自己觉得。 我听过有一个我觉得都几哲学又或者是一个几得意的感觉，他就是说刚才好像 Michael 所讲的，你其实要听到声，听到有某些声你才知道什么叫宁静、例如就是你在山那里听到风吹落去的树叶里沙，你才知道其实那些叫静。 系嘛、 嗯？ 但系其实系有声音噶嘛， 系有矛盾 嘅，系啦。同埋嘅就系、是、有时嘅就系你又要听到风铃嘅声，你先知道有风。所以系好得意嘅。 风铃呢 个 例子， 你讲乜？ 风铃又系有一种间唔中啦，唔好不停啷啦，间唔中几下咧，你会觉得。嗯有一种很奇怪的宁静的感觉， 永远都是这个若有若无， 若有若无， 等于花香一样，它要悠悠地，当你想大力吸的时候闻不到、 嗯、 但是当你想着、啊、都没有味的，它就会突然之间有一下飘过来、嗯，例如你屋企所浸嘅水仙花，咪就 系 有呢样嘢，你觉唔觉得啊？ 冇错冇错， 系啦。当然，如果你完全系闻唔到嘅时候嘅话咧，好可能你要去睇医生啦。 冇、嗯、错，嗯、 因为你系冇咗个嗅觉 啊，因为鼻塞。 嗯，咁咧，另外有啲声音咧，对于某啲人嚟讲特别宁静。人哋话我唔知啦吓 ，B B 系会听到妈妈嘅卜心跳声，佢就瞓得更加好，吓吓即系咪先？ 所以啲猫仔都系咁。 系啦，猫仔都系。 你带佢翻屋企，你想佢静咧，其实就俾一个啲嗰啲clicking 嗰啲钟啊。 系。 咁样就好似俾佢有一种嘅感觉嘅，就系喺翻妈妈个肚里面。 咁好耐以前咧，我就觉得有一对乐队咧，佢嘅歌咧，尤其是个女歌手啦，主音歌手啦，俾人一种咧好治愈嘅感觉，即系好似一啲好温，好似一只温柔嘅手咧喺度，即系 揽住你噶， 揽住你咁样听佢嘅歌。我头先不停喺谂呢只好咧，定呢只好咧？因为佢好多只歌我都 有，差唔多， 都系好好听。 咁咪令到你好烦躁啦，头先 我谂咗几次，第 cut 一好咧， 你好烦、啊，你唔应该烦，唔应该烦。 所以我而家要听听佢呢只歌。 你不如你眯埋眼乱咁扭， 系啦，随意咪得咯， 你扭咪得咯，你横掂都系差唔多 啦，拣咗啦， 系啦，又拣到佢咁烦。 呢只歌曲由编曲到演唱到个歌词所讲嘅嗰种。迷失的游戏 The Masquerade， 如果大家喜欢跟我一起陶醉一下，这个名叫 Karen Carpenters。 Are we really happy with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Looking for the right words to say.But not finding understanding anyway. We're lost in this masquerade. Both afraid to say we're just too far away from being. thoughts of leaving disappear each time I see your eyes. And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why we carry on this way, we're lost in a masquerade. 啲人咧话听下郑子诚嘅声音咧，尤其是做夜晚啦，或者好多其他夜晚节目主持人啲声音咧，觉得好舒服。我系明白嘅，即系当我听呢个 Karen Carpenter 嘅歌曲咧，佢嘅双字咧加埋嗰啲 melody 咧，系会令到一种咧好柔和啦，同埋好自如嘅感觉。我个人觉得啫吓，咁样。 我谂你讲嘅系咪嗰种振频啊？你有冇咩 feel 唔 feel 到？其实佢呢啲都有一个同一个共通点嘅，就系佢就有啲磁性喺度嘅。头先咧，我有讲到嘅就系话有某啲嘅音乐咧，原来系有呢一个嘅就系治疗嘅效果咧。我卒之都抄翻少少嘅资料啦。其实咧就系要有432个 hertz， 咁咧就系被誉为嘅就系全宇宙之中最协调嘅音律。如果你系揾一啲咁样嘅就系432个 hertz 嘅呢一啲嘅音律嘅音乐嘅咧，听完之后嘅话咧系有治愈啦、放松啦，同埋嘅就系柔和人嘅情绪啦、你嘅抑郁啦，以及嘅就系压力嘅一啲感觉嘅。咁所以嘅就系我觉得可能有某啲人嗰啲声音，你会觉得嘅就系佢特别治愈嘅，好可能就系接近呢一种嘅就系心跳，又或者嘅就系呢一种所谓叫做宇宙之中最协调嘅音律嘅感觉啦。嗱咁，我觉得譬如可能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物理上嘅话，可能嘅就系觉得冇声就系为之系安静啊。但我哋人咧其实有心灵。三样嘢嘅，在心灵上嘅话，我会觉得嘅就系咩叫做安静咧，就系无杂念，呢就叫做心嘅止静。咁如果你话有时你会冇试过有一啲嘢嘅，就系表面好似好安静，但系内心好澎湃。 有梗系有， 当然有，当然有啦。睇翻啲旧相嘅时候， 你又嚟啦。 自己嘅旧相唔得啊！ 内心好， 睇翻自己旧相唔得啊！ 你应该 两 样， 因为旧相咧会带嚟好多旧回忆啊！无论系对家人去怀念家人啦，我最近咧即系拉开少少讲，我最近咧食亲即系屋企人食亲饭咧，我都会影相，但我以前好憎，同埋我唔会做呢样嘢，但我开始觉得即系每一次影嘅相。对，第时睇翻咧，可能又会唔见咗系边个咧，等等，即系太伤感嘅又唔讲啦。但系系噶，即系有时好平静一张相，但系你会有好多翻嚟嘅谂法啊、思潮咁。 你咧？ 我自己觉得 咩场景啊？外表好宁静，内心好澎湃。 夜晚瞓觉谂起一个人，咁你就会真系。 吓，即系睇你就好似死尸咁样伸翻嚟。 系啊，但系你里边真系沸腾紧啊！ 唔系食放题嗰阵咩？ 唔系， 我都觉得系。 你应该食肺， 表面好似其实佢喺度睇紧食啲咩嘢， 即系好似探射灯咁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我唔使好似探射灯，我一早就会 plan 好晒食咩先噶。但系呢一种系真系啊，当某一个特定日子啦，可能又系某一日咁谂翻起佢咧，啊嗰人向边咧咁样。会有啲沸腾嘅感觉， 我谂起嘅一个场景嘅就系咩咧？你要同人哋分手嘅时候，系咪扮就系冇嘢 ，OK？ 但唔会冇嘢噶，点会冇嘢？ 但系你都要扮你自己就系冇嘢噶嘛，得噶啦 ，OK 啊！即系你慢慢安静咁嚟啊！我知你就系沸腾，但系内心好平静。但系我而家讲紧嘅就系，当你都已经知道无可挽救啦，你仲可以点咧？系咪啊？量唔到嘅呢啲嘢，咁啊就系有啲场面好可能嘅就系你见到大家分开走啦，安静咁样离开嘅时候，但其实你嘅内心系好激动同埋好澎湃，但系又好似冇嘢。 背对背行走嘅时候， 同埋你会觉得嘅就系佢会唔会望翻转头咧？佢会唔会望翻转头咧？同埋嘅就系我仲好记得你嗰一刻嘅话，系呢种咁嘅感觉之外嘅话，其实周围所有嘅嘢嘅话咧系停住嘅。你有冇呢个感？我唔知道发生咩事。 有啊， 系啊，成个人好似咧抽空咗咁样嘅。 系啊， 所以其实就系、是突然之间你话今日我哋想揾一首歌讲紧嘅就即系安静呢一样嘢嘅话，我就会谂起呢一首歌曲啦。 周杰伦 嘅安静。 安静嘅晚上，我揽住周杰伦嗰只碟，发觉佢冇唱歌。好啦，唔紧要，我呢间再播翻。阿马老师，你讲咗你 嗰阵，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特别嘅安泰嚟嘅， 冇错。 如果你听到音乐嘅话，你先至会能够感觉到佢嘅安静，同埋你嘅心里面嘅话咧，系会知道呢一首歌嘅时候，你会同一时间唱。咁所以嘅就系你听嘅，同埋你嘅 感受， 心里面嘅要谂嘅佢嘅歌词嘅话，可以同一时间合一。 仲有咧，当一首歌嘅前奏响起咧，所有嘢就会嚟噶啦。 嗯， 我今日拣 你有咩嚟咗？ 你咩嚟啊？ 未睇到。 你有啲咩嚟？你有咩？ 快啲讲，仲未睇到。头先你话安静啦，我真系一路喺度苦思紧。其实咧，好似你话斋，如果你分手咧，就系分手啦。但系当你未开始嘅时候咧。原來已經冇可能嘅時候咧，我試過啦。嗰陣時係夜晚瞓覺。 點解你突然間口吃嘅？ 諗 你咪諗翻啊！ 驚 真係諗唔驚？ 口吃 我就我使驚你係啊！當你夜晚諗起佢嘅時候咧，原來咧，你發覺你個心咧，佢進佔咗入你個心裏邊。 嗯， 因為你真係會諗起佢，然後你倒翻問自己啊，佢個心到底有冇留一個位俾我咧？原來冇嘅時候咧，係好難。 你唔會 check 到嘅喎，即係你唔會知 嘅感受啊嘛，感受。 感受你都唔會知。 係咯，分咗手咯，你點知佢有冇記起你啫？ 點樣？你點樣 check 到？ 打俾佢，喂，記唔記得啊？邊個？ 係咯，感受係啊。 咁點先至感受得到係有定咩感受先至係冇？ 喂，當佢對你 唔係，佢好似講到好勁咁樣。咬住我有個方法， 你叫咬住。 我有個方法就知道佢有個位，每一個方法冇咁。你自己諗嘅啫嘛， 佢有冇理咧？你自己知嘅，即係例如你問下佢啊 ，WhatsApp 佢啊，佢唔復你啊，諸如此類。 咁就係冇位噶啦， 冇位噶啦，真係冇位啊！如果 你太唔了解女人嘅諗法啦， 點樣 啊？係點啊？ 唔關事㗎，係啊，怨文其長。我覺得呢樣嘢唔關事㗎，佢唔你唔復佢，其實佢係想同你決絕啫嘛。 咁點解要咁決絕咧？ 咁決絕咪就係唔想大家拖拖拉拉咯，係咪？ 但 係 我又答佢嘴問， 有口吃㗎，我個。 点解？ 你哋两个真系好 渣，联络一下都唔得咧。有时我都想知道，就算拍唔到拖啦，都唔使复都唔复啊！即系我觉得系咪先？ 你都试过你， 全部都系唔睬我，睬都唔睬。 系啊， 系我都已经好即系朋友识问候 噶啦。 生日快乐，讲声唔睬喎，点解咧？系咪？点解要咁咧？咁 因为我会觉得嘅就系女仔喺呢一方面嘅话会嚟得决绝一啲。咁佢会觉得嘅就系 唔可以做朋友嘅咩？ 就睇下你哋点样分开啦。你哋分系啊？你哋分开呢一就系点样分开？系都好紧要啊。 变咗男高夫人？ 唔系，因为我真系听得太多。因为听得太多， 因为可能男性嘅角度就系我问下话啫，生日快乐啊，圣诞快乐啊，讲下类似啲，唔坐喺个男职员就输，唔坐喺 佢可能佢嬲你咧，可能佢恨你咧， 或者你做咗啲， 唔系你唔好当翻我转头喎， 系啊， 我哋同一组嚟嘅， 你哋同一组啊，你搞清楚先， 你冇打错波喎，射咗隔篱龙门喎， 冇错， 系啊，我同你而家同一阵线，你做咩踩我啊？你好好啊， 冇踩你， 我 case 唔错，咁你唔会，但系你系唔会啊嘛，个问题系佢系啊，佢有。啲唔同嘅系嘛，即系其实你分咗手，你唔会揾翻人噶嘛。 我唔会啦，唔会啦，我 点解啊？ 我唔想佢平静嘅心湖咧，再撩起一啲涟漪。 如果系你又唔会嘅，你又谂多咗， 好伊达啊！你而家 系 啦，我唔想一个平静嘅心湖， 唔会嘅， 抌一粒石仔，有啲涟漪弹几下。 所以我谂嘅就系你嗰个问题同埋阿 Michael 嘅问题系两个完全唔同嘅问题。 所以你就谂起呢 个，你就谂多咗啦。 我谂多咗， 唔会。其实佢系决绝地嘅，就希望你唔好再烦我啦，烦咗佢。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阴魂脑际飘扬，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找得失去乐畅，谁令我仿似初恋再上？我心中蕴藏 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铁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三分许冠仪的印象， 留下了这个深刻。印 时间十一点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有市民反映香港核心问题是所有嘢都贵，因此不少嘅市民北上消费，游客唔留喺香港。陈茂波回应话：香港从来不是斗平，要斗平冇得做。强调香港要提升服务质素。被问到今年预算案冇消费券，退税又减少，是否变相令到市民消费更加谨慎？陈茂波回应话：市民是否消费好睇经济环境、收入状况，系唔系开心，同埋有乜嘢选择？他又說要令到在港消費有好的體驗，因此要做不同的項目，不管是煙火、深度遊，亦都要讓市民留港消費都有很多選擇，當消費開心，消費就會增加。陳茂波在電台聯播節目回應聽眾建議開徵陸路離境稅的時候說，當局鼓勵市民多些走動，包括大灣區融合，因此無謂徵收陸路離境稅。他又說當局不鼓勵市民吸煙，本港煙稅相當於零售價的七成，日後仍然會增加煙稅，目標是達到世衛標準的 75%。 被問到支援措施減甜，同時檢討公共收費，是否對基層關顧不足，陳茂波說已經指示部門不強求一次過追回通脹率，必須顧及市民負擔，要按部就班，小心處理。他又說感謝中產人士努力為香港打拼，預算案提出的支援措施金額雖然比去年減少，但是仍然有50多億元，希望大家諒解，因為財政有一定壓力，支援措施不得不略為縮減。南韓政府要求辭職的實習住院醫生返回工作崗位的期限今日屆滿，政府再次呼籲他們復工，並且計劃到2027年在國立大學醫學院增加1000名教授，提高教學質素。 行政安全部长官李长敏主持召开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的时候，敦促实习住院医生重返医疗一线。他说目前在医疗一线急诊和重症患者正是因为医生离开工作岗位而面临困难，与此同时留守医生的工作强度高出平时几倍。政府日前表示，辞职医生如果能够在今日之前返回工作岗位，政府将不会追究责任，否则会根据法律和原则吊销医生执照至少三个月，并且按照相关司法程序处理。南韩近期已经有超过9000名实习住院医生请辞，抗议政府扩大招收医科生计划，认为会破坏优秀而安全的南韩医疗系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同薄雾，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进一步下降。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在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17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44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7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6点，升1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76.4跌6毫，阿里巴巴72.65跌1.6，百度集团98.85跌7.75，理想汽车173.4跌3.5，美团78.1跌2.5，中芯国际16.84升1蚊，汇丰控股60.6升8.5，中国海洋石油16.26跌1.8，盈富基金16.67跌1仙，中兴通讯17.28升7.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7，日元149.82，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8，人民幣7.196，英磅對美元1.267，歐元對美元1.084，澳元對美元0.65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8,949点，跌258点。港金报19,005蚊，升6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35.33美元，卖出2,0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而家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中环近军器厂街系车多噶，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另外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系车多，龙尾喺江乐道西天桥近电车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而家喺果栏。跟住提翻你啦，沙田乡事会路天桥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去大涌桥路方向近大埔公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粉岭公路古洞路来回、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沙田、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咗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隻歌咧，對於一啲咧失去感情嘅人嚟講，真係一字一律。 佢把聲佢都變曬， 係哭腔啊！ 哭腔。 好啦， 整一張嚟睇下。 安靜嘅感覺有時來自一啲比較簡單啲嘅歌曲啊、 嗯， 我哋叫民歌啦、嗯。民歌都有好多種啦，以前即係最舊式嗰啲揸個吉他嗰啲 folk songs 啦，係 Albert Lau 嗰種啦，亦都後來變為校園民歌啦、嗯、城市民歌啦。我哋在座嘅歌星阿李麗蓉小姐都係城市民歌嘅其中一位表表姐啦嚇。咁、 嗯、 校園民歌點為之校園民歌咧？冇乜人去即係劃過個界線嘅。不過聽落去比較。淳朴啲啦，清新啲啦、嗯，题材可能都系围绕住青年人嗰种感觉心境啦咁样。有一只歌曲咧，我自己好喜欢嘅，尤其是个歌词最初咧，佢画咗一个景物出嚟嘅，就系、是、喺雨里边有风，风里边有雨，仲有一颗好寂寞的心。歌曲由一位我好喜欢嘅歌手唱，佢叫齐豫、啊。歌曲就系叫做。 咪雨就系风，雨风就系雨你啊！ 叫唔叫咩名？ 你唔系因为呢个原因而喜欢呢首歌嘅？ 好憎呢个人，好憎佢。 但系我好了解你系咪？ 我好憎呢个人， 因为我记得你讲过呢个故事，同城市民歌无关。 你是我所有， 死命！ 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雨在风中。你的影子在我脑海摇曳，雨下不停风，风吹不断雨，风停雨停，让回不去想念的你。 教余文歌手《你是我》，所有的回忆有齐豫嘅呢首作品。 嗯，好啦，咁到我啦， 咁开心嘅你 吓咩啊？ 咁开心嘅， 做风骚发人唔开心， 做开心，你唔开心咩？ 我开心啊！ 哦，好，咁跟住咧，我而家要同大家讲嘅呢一个都系同性相提啦，都系讲翻就系一对情侣大家之间嘅相处。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有时分手嘅时候嘅话，你表面上面好似 认 住好平静，内心好澎湃，但系其实要讲翻嘅就系情侣嘅相处嘅话，其实真系好得意嘅嗬。你有冇留意过嘅就系啲进程？啱啱嘅时候大家好喜欢对方，哇，又讲唔完嘅话题，乜嘢？都觉得 好想见佢啊！ 佢、哎，我得嘢讲，好可爱啊！咁样到慢慢慢慢嘅啦，你会发觉嘅就系越嚟越少嘢讲。 系啊，好黐埋你啊！ 一出声嘅话咧，就会觉得佢好烦啊，好讨厌啊！到有啲嘢嘅话，摆喺个心度嘅话，唔想再讲，系咪？咁其实咧，都系一个令人哋好伤心嘅一个进程嚟嘅。我曾经试过有一次，我觉得嗰个男仔真系好令人觉得系需要思考一下。就系、是、咧，我好得意嘅，同一个男仔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唔知系咪因为职业病，所以咧我系好惊，我系好惊冇嘢讲，你会唔会？我好惊 dead air 噶，尤其是一大班人喺度嘅时候，大家静晒咧，我就要唔知点样都我都要揾啲嘢同你倾偈啊，同你讲嘢，或者你唔出声嘅话，我就会觉得你系咪有病啊咁。所以小强嘅呢一排，我系会成日都会担心佢嘅，系啦，佢就咁样停咗喺度，系我就心谂使唔使帮你即系啦，倾下偈啦咁样。咁所以我就系、是、所以我尤其是系当觉得好唔安乐、好唔自在咧，我好多嘢讲。 嗯， 点不知有一日佢同我讲，佢就系话。收聲，唔使講咁多嘢。佢話你嘗試下，大家喺同一個環境之下， 即係個男仔咁講。 個男仔咁講，佢話佢即係我諗佢係知道我點解會成日都哇，好似好多嘢講啊，好活潑啊，哇！ 但 係 佢語氣 係點 㗎？即係唔係話你？ 佢唔係嗰啲收聲，唔係嗰啲。佢就話其實可以唔使講咁多嘢，你試下唔出聲，我哋大家喺呢一度，我哋大家都唔講嘢。但係如果咁樣都能夠覺得。是安静同埋咁样都觉得是舒服嘅。其实呢我哋大家嘅心灵喺度沟通緊。有时有好多嘢讲咗出嚟就冇意思㗎喇。咁囉。咁所以我就觉得嘅啫佢嘅意思係觉得精结在嘅啫。有时你有冇试过同一个人一起大家各自做緊自己唔同嘅嘢。 佢睇緊书可能你又做緊自己嘅 嘢。你又做緊你自己嘅嘢。但係你觉得好安乐嘅你觉得好舒服嘅。咁其实呢一个就係两个相处嘅最高境界。 我们今天最安静的时候啊，就五分钟到中午十二点钟咁啊，到阿马老师啦。 丞相帝，头先阿 Y 你讲，哇，你好多嘢讲，然后个男士叫你唔好咁多嘢讲。我其实咧 都试过， 你都想 都试过 咁讲， 唔系。我试过唔讲嘢啊， 但系嗰个人就咪做咩你唔出声？ 系啊，我曾经咧。習慣地唔可以打電話俾佢嘅，點啊？做緊乜嘢啊？哦乜乜乜，哦咁嘅嘢啦，拜拜。跟住佢一日佢發脾氣，你冇其他嘢講噶啦。 我都試過同一個人講過， 係咪啊？ 係啊，係啊。 我其實我真係想即係打電話俾你聽。 佢會覺得你好似交功課咯。 唔係，其實我又唔係交功課，我真係想聽下佢把聲啊，做 緊嘢。其實會唔會嗰一刻佢其實心情或者有啲嘢做緊佢唔開心咧？即係佢 知啦，知啦，因為其實每一日都係咁樣樣嘅，但係佢終於有一日可能忍唔住啦。你係咪唔識講嘢啊？即係我突然間諗起你頭先咁講咧，都試過有一次咧咁， 即係唔講又話唔講，講又話講， 你唔識講嘢，哇！彷如插咗把刀， 咁你點算啊？收尾點啊？咁 咪我冇嘢啦，咦餓餓咁咪餓咗佢啦。 但你冇理由唔識講嘢 喎。唔係對住自己愛嘅人，有時真係同埋俾佢咁樣打一打嗰、那個 結舌嘅。有時我真係唔係話哇，我今日做嘢啊，哇嗰、那個你啦又有啦，我唔會講呢啲啊嘛。 唔點解唔講啊？ 我有時因為嗰啲環境咧，譬如話下晝咧係好好平靜嘅，我覺得佢梗係有佢嘅忙啦，無謂講呢啲嘢啊，係咪？然後有一次去長洲喎，咁啊坐喺只船嗰度，佢哋又係唔講嘢啊，又係咁樣。 佢同你 係啊係啊，冇嘢講。 有時我都會同嗰個人唔講嘢嗰個人鬥正嘅。 係啊，佢 話邊個忍得住啦？通常都係我輸。 係，佢話你唔係真係唔想同我講嘢，其實我唔係啊。 佢係冇多嘢講㗎，佢。 唔係，佢只係覺得點解我同佢一齊嘅時候咧就唔講嘢咯，因為我譬如話成班朋友咧，我好多嘢講啊嘛，依家 你 就 嚼嚼 噶嘛，係啊，咁佢話點解你同我一齊唔講嘢啊？ 我係佢，我都會有呢個疑惑喎。 咦，係啊， 梗係啦， 係啊，因為你知啦，我有時譬如話成班 有啲咩都係你唔啱噶啦， 係啊，咁我知嘅呢樣嘢，係啊， 咁點解啊？你自己知唔知點解啊？ 其實我真係覺得我自己雙重性格。 你必須要知道自己點解嘅喎，因為若果唔係，你會犯同一個錯誤嘅喎。 都應可能。 但係嗰人你中意嘅係咪？ 中意梗係中意啦，你會同唔中意嘅去長洲啊？即係咁咯，唔知點解，真係唔知點解，有時就唔講嘢，想好靜。想系啦，好静好静， 好啊， 就望住个海，你啦，我哋一齐眯埋眼， 食榴莲，望住啲水食榴莲系咪？就似水榴莲，啱唔啱 ？Sorry， 我知道我应该收声 破坏咗，破坏咗。好啦，呢只歌曲咧，我哋去到十二点钟，翻嚟会有今日嘅风 show 嘉宁秘笈啊，一阵我约嘉宾同我一齐讲下夫妻之间相处之道。 这好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动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 谁在命里转转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22度几温，相对湿度82%，喺呢个星期四嘅中午12点答二，开始我哋呢个环节。 风骚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好啦，风骚家庭秘笈，咁介绍今日我哋嘅嘉宾吓，注册辅导心理学家徐泽森博士，欢迎徐博士。 徐博士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 系系啦，咁今日话题都好特别嘅，咁叫做咩啊？毒舌啊，即系讲嘢咧，即系比较令人哋唔开心啦，即系啲说话系难听啦，等等啦，咁嘅嘢啊，咁我哋由边度开始开始讲起好咧？阿徐博士， 好地地其实一家人嘅话，点解会毒舌嘅咧？其实有时我都分唔清嘅。我有時候可能會同佢哋玩咧，就會懶係即係扮到好 mean 咁樣。咁但係其實原來有時咧係無端端會得罪咗對方噶，即係言者無心，聽者有意㗎，係啊。 即係頭先我講，我同一個即係隔離嗰個唔係好出聲咧，佢話嚇你唔識講嘢㗎，你 可能就係咁嘅上，即係佢未必真係咁 mean 嘅，但係你聽就好唔舒服，跟住你再彈多一句。可能佢又再嬲，即係大家嗰個好似一路承上去咁樣咯。 嗯， 我諗其實喺家庭關係啦、夫婦啊、情侶咧，日常溝通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嘅。 嗯， 有啲時候會出現一啲我哋話啦，大家嘅期望落差啦。 係啊， 有啲時候啦，啱啱好似大家咁講一啲講玩開玩笑嘅講笑嘅嘢，大家知嘅。 嗯， 但係啦，到收嗰下又係咪真係咁容易接受到咧？嗰球波係咪真係啦？自己受得住、頂得住咧、接得住咧？其實好多挑戰嘅。如果我哋用情緒取向療法啦 （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 去睇咧，其實喺一個家庭或者親密關係入邊，有三種我哋會話啦，魔鬼對話啦，或者我會話啦，毒舌嘅形式啦。 好。 咁 包括有 啲乜咧？第一種咧就係喺個關係喺相處入邊揾衰人。咁即係咩呢？找錯處啊！一日最衰都係你啊！點解你唔早啲翻屋企啊？你咁遲翻屋企，搞到我冇安全感啊！點解你要賭錢啊？點解你唔可以打小陣機啊？點解你要飲酒啊？咁呢一種我哋話啦，揾錯處啦，揾邊個係衰人嘅呢？其實喺關係嘅初段呢，經常都會出現嘅。咁而呢一種咁嘅，我哋話多啲衝突、多啲緊張嘅相處模式，維持嘅時間未必好長嘅啫。因為喺關係嘅初段，大家都會願意為對方去做一啲補償，願意為對方做啲調整。即係咩意思呢？可能我見到啊女朋友，見到啊太太，我真係好不安咁點啊？我咁我咪改一下啲工作，真係早啲翻嚟咯。飲醉酒啦，唔小心嘔到成地都係搞到老婆要抹地啦，咁點啊？ 買翻個戒指俾佢。 係啦， 喂，我以為嘔落去隔離屋門口。 係啦，隔翻三兩日可能買扎花啩，帶佢去食間好嘅餐廳， 補償。 系啦，会补镬嘅。咁、 啊、 所以啦，第一个阶段我哋话揾错处呢个阶段，其实和好嘅速度好快嘅。可能大家往后都会同对方坦白翻啊，对唔住啊，我讲啲嘢伤害到你。咁、但系啦，如果呢个关系我哋话呢个冲突嘅模式继续持续咧，就进入 level two 啦，第二级啦。咁、第二级咧，我哋就会叫做一个叫做批评防卫模式啦。 批评防卫模式 系啦，批评防卫咁、就有种叫做你追我讲咁嘅部分啦。嗱，开始追讲就开始麻烦啦。 点样追讲法？我唔系好明。 通常咧，我哋 回嘴啊嘅意思系， 回嘴就一回事啦。嗱、因为啱啱我哋讲第一个 level， 第一级咧就系、是、揾错处，咁第二个会认噶嘛。咁、第二级咧、我哋话你追我讲就系、是、你越系。想捉實對方，對方就好似條泥鈔咁，好線手嘅。你越用力，佢就越捉唔到。你越諗住追住個先生，追住個太太，問佢：喂，你去咗邊啊？夜晚？ 你越問對方就越唔想答。 其實佢其實講出嚟可能都冇嘢㗎，不過我唔鍾意你咁問，所以我索性唔講，係咪 啱晒。 佢未必有啲咩奸情㗎，但係你唔信我嘛，我就偏唔講俾你聽。 冇錯啦。咁喺呢一個角度呢、這、一個情況底下咧，我哋會見到好多，我哋啱啱講毒舌啊嘛，就係呢啲啦，可能會用好多諷刺啊，好多自嘲啊， 指桑罵槐啊 ，exactly， 完全係咁。 老公咧，佢好早翻嚟，有啲咩都會打下電話翻嚟嘅，咁嗰啲咧， 係啦， 其實就喺度俾緊你，俾説話你聽。 冇錯，咁對方收唔收到，其實對方知嘅，但係就好似啱啱主持人講咧，就話我知道你有呢個需要啊，但係你講完之後，我就係唔想滿足你， 因為你態度。 冇错，所以呢个啦，去到嗰个位置就系斗气啦。 嗯， 开始斗气，你明明有个需要系能够被满足，但系用咗斗气呢个方式，咁对方咪唔愿意顺从你咯。 嗯， 咁啱啱讲啦，啊，人哋老公系点啊，或者有啲自嘲嘅可以话，我知道我冇你以前男朋友咁叻啊嘛，我知道我冇你以前女朋友咁靓啊嘛，人哋又白富美吓，又某大学硕士， 啊， 跟住 咁就收唔到噶啦， 系啊，收唔到噶啦。咁開始去到呢一個階段咧，我哋會見到無論係家庭關係又好，情侶關係好，開始進入一個我話啦泥漿摔角咁嘅狀態。 咁最後可以點咧？咁最後可以點咧？ 最後咧就去到真係啦，我哋講啦，最終嘅 level three 啦，我哋叫做凍結頓逃。咁即係段關係咧，你聽個字眼就知啦，慢慢進入冰點， 係停咗喺度， 停咗噶啦。咁、你話進入咗冰點，通常會點咧？叫做凍結頓逃，情感上會有啲凍結嘅。咁、你可以想象兩公婆、兩夫妻、兩個情侶，可能冷戰啦。但嗱，冷戰就短時間嘅，佢哋嘅凍結頓逃 即 係 長嘅長時間， 可以好長嘅。我哋特別會話持續整段婚姻都得。 我信啊，係啊， 兩公婆可以翻到屋企，譬如先生翻到屋企，兩個人唔講嘢噶，打個眼色嘅咋，點下頭，點下頭，你話啦，傾唔傾偈，傾唔傾工作，傾唔傾生活，唔傾。咁你話 直至幾時咧？如果係咁樣， 有啲乜嘢咪叫個女同佢講咯。 係啦， 但係咁直至幾時咧？ 可以直至死嗰日又得。你話直到離婚都得， 都唔見或者都唔講。 如果你話夫婦嘅同居嘅情人嘅，咁我哋仲會話咯，可能唔單單係情感上嘅剝離嘅，可能係佢哋兩個冇夫妻生活嘅，冇性生活都得嘅，係可以持續好多年。咁如果有小朋友，咁咪好啲啦，就好似啱啱大家咁講，咁有啲嘢事務上真係要傾，咁咪咩咯？事務上嘅、 你今日四點接阿仔啊嚇， 整冷氣個冷氣壞咗， 係啦，或者話嚟緊禮拜六要同我阿媽食飯嚇，嚟緊禮拜五咧我阿哥結婚啦，我阿哥娶新抱啊，咁事務上嘅交流嘅啫。但你話啦，情感上點咧？我會話好似陌生人咁咯，好似 roommate， 衰過陌生人。对陌生人可能有礼貌啲， 陌生人可能都仲会微笑点头。 系啊，冇错。 所以个陌生人啊，有时 系啦。咁所以冻结呢部分啦。咁顿逃系点咧？咁顿逃嘅，我哋会见到可能夫妻嘅家庭之间会有其中一个唔系好肯翻屋企。可能会点咧？明明公司唔使 OT 噶，跟住唔想翻去， 因为个气氛唔好。 冇错，因为翻到屋企又唔舒服，又对住你又要冷战，咁我不如冇翻啦。咁所以啦，我自己见过啲乜咧？居住附近嘅地方啦，啲男士明明开到架车翻屋企，咁喺停车场坐咯， 吓， 开住架车喺停车场。 出奇啊！ 喺停車場打機， 寧願喺停車場，我都唔想翻上去。 我聽個誇張嘅例子就係個丈夫翻到屋企喺樓下，聽到個老婆喺上面鬧仔，佢即刻揸車走翻，唔上去住。 係㗎，因為如果唔係上到去燒埋自己個搭點算？ 實會啦，係咪？ 所以我哋講啦，凍結頓逃就係頓逃，從段關係嗰度頓逃，唔想面對對方， 逃避係嘛？ 係啊，逃避㗎啦，唔面對㗎啦。咁但係對雙方嚟講，其實雙方都知嘅，可能彼此都有少少問題，但係啦，為咗維持段關係又好，維持家庭完整都好，為咗小朋友都好，佢哋總有啲原因咧，未行到離婚或者分開嗰一步，而繼續黐埋一齊。咁但係你話啦，逃避咁點咧？其實冇解決問題㗎，但係係維持段關係嘅下下策嚟嘅。咁所以呢段關係啱啱主持人問得好好嘅啫，維持到幾耐咧？真係維持到去其中一個過身。 哇！ 咁但係可以點咧？ 好悲哀啊！ 可以點咧？ 真係有。 所以啦，呢種關係咧，喺我哋嘅可能上一輩會見得再多啲。 係， 因為以前嘅年代，我哋 或者要維係 嘅 家庭， 多數都 唔 會離婚。 係啦，以前嘅年代更加，我諗對離婚呢一樣嘢嘅接納程度好低啊。 嗯， 縱然同先生個關係非常和順， 嗯， 咁佢哋都總會揾啲方法叫做捱啦。 嗯， 而最終就係真係等對方過咗身啦，就覺得，嗯，啊一天都乾曬。咁， 嗯， 所以我哋會話點解離婚率而家高咗呢？有一部分嘅會話社會文化對於呢一樣嘢嘅接納程度高咗， 嗯， 但係離婚有冇解決到個關係嘅問題呢？其實都冇嘅。 嗯，好啦，咁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個三部曲啦，係，嗯，咪？就係，是，魔鬼預言嘅三部曲啦。 冇錯。 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其實我哋係咪應該永遠啲嘢都係防範？就即係好過嘅就係佢當佢要發生嘅時候嘅話咧，你先至去解決嘅。我哋係咪應該嘅就係成日時時刻刻喺相處之中嘅話都要 aware？ 其實可能嘅就係去到你第一關，你就好掛好好即係去 address 呢件事啦，嗯，就唔好去到佢第二。係咪必須係會係第一關嘅時候就會只會越嚟越嚴重？係啦。 如果個關係嘅相處入面冇一啲緩衝嘅區域， 嗯， 好大機會嘅。第一關之後就第二關，而且第二關就不斷循環落去。 你只會變本加厲噶嘛？ 咁你話想喺第一關就好早發現咧，我諗就有啲難度嘅， 嗯， 因為始終每一段關係都有個一開頭嘅適應期、調整期， 嗯， 即係可能拍拖又好、婚姻都好啦，一開頭總係有啲磨合時期嘅。咁， 嗯， 所以我哋啱啱講嗰第一關咧，好大機會就係喺個磨合時期期間入邊會出現嘅， 嗯。 我反而會諗，去到第二關，大家開始見到有啲不斷重複嘅相處模式，譬如開始講啦，啊，你成日都係飲醉酒嘅，哇， 嗯， 你永遠都唔聽我電話嘅，開始懷疑到自己咧有嗰啲成日啊， 經常犯嘅錯， 永遠啊， 或者經常嗌交嘅話題， 係啦， 死都唔改啊， 相同話題，對方係啦，又覺得對方死都唔改啦， 係啊，呢，這個真係最致命的， 咁就開始咧，真係懷疑到嘅話，我哋就開始真係要諗點樣去脱離呢個循環，因為呢個循環最終咧，我哋見到嘅成段關係只會走下坡嘅啫，嗯。 可以點做啊？ 係啦，我 就要揾人介入啦。 冇錯啦， 我覺得真係㗎， 真係 兩個搞唔掂㗎，係啊，嗰條繩你兩個係棘住㗎嘛，一定要揾人幫你拆。 唔知咧，即係我即係作為一個自己咁啦，可能我保守啲啦， 嗯， 好似好難啟齒揾婚姻專家或者一啲協調專家去幫我咁樣，即係好似我自己好不濟事，要揾第三者嚟幫我調停個婚姻咁樣，我自己覺得。 其实是难接受的，所以我们在传统华人社会，譬如我自己接触的个案那会怎 么 样呢，我接触一些青年人的个案，就是那个仔女就做了父母关系的磨心。 是咯。 那你说了，仔女做磨心，如果他那个情绪状态或者是那个自我的意识很高的，那他或者有些能力处理，甚至真的帮到爸爸妈妈，帮到家人去将那些毒舌变翻做甜言蜜语嘅， 嗯， 啊，其实妈咪咁样讲佢都系关心你啫嘛，妈咪唔系咁嘅意思嘅，即系总会有人做到和事佬嘅。咁， 嗯， 但系啦，随住可能年纪增长啦，或者嗰个青年人都有自己生活嘅时候，佢做和事佬就冇咁好噶咯， 嗯， 甚至啦会烦厌噶啦，开始， 嗯， 啊，你哋两个成日都系咁，不如离婚啦。 系啊，系你哋都咁唔妥对方我，做乜嘢啫？ 系啊， 嗯， 咁所以啦，如果真系可以做得到嘅，由专业人士去做介入， 嗯， 会是一个几不错的做法。 嗯，如果是的话，你们会怎样去帮他们？ 我想呢，我哋啱啱讲成个嗰三个毒舌嘅语言呢，其实都系情绪取向疗法嘛。咁， 嗯， 所以啦，如果我哋用一个情绪取向嘅疗法去睇嘅话呢，其实呢一啲咁嘅毒舌最终都系指向一样嘢嘅啫。 嗯， 就系喺段亲密关系入面，喺段我哋叫做依附关系入面得唔到满足。 嗯， 咁我哋用啲常人嘅说话，即系咩，我感觉唔到被爱。 嗯， 哇！呢，這個好大個題目，我感覺唔到被愛。 咁，嗯，但係 同你有條件性地，即係你會覺得就係我希望可以嘅嗰啲嘢係不被滿足。我覺得嗰樣嘢可以反而係會被滿足，但係我感受唔到被愛嘅，我覺得係個嚴重嘅問題。係 啊，所以呢個就會由衝突變成係我感覺唔到被愛，咁成件事就好似層次上升咗啦， 係啦， 係啦，所以啱啱我哋講啦，點解你成日都咁遲翻屋企㗎？其實如果我哋能夠將呢一個需要由指責對方 變成直接向對方表達自己點樣需要被愛，咁、其實對方會容易啲接收。 可唔可以加一句咁夜翻㗎？我掛住你啊，咁會唔會好啲？ 如果 容易接受啲， 係㗎，係 掛住你，我擔心你啊。 咁樣又會唔會變咗情緒勒索啊？ 咁又唔會嘅， 純粹係關心。 你掛咩住我啫？大個人，我就會咁樣講係咪？ 就係咁樣答翻佢啦。 咁跟住我就話：我掛住你又唔啱啊！咁樣 係啦，係啦，咁啊鬧交過咯喎。係 啊。 所以如果我哋讲表达依附需要啦，其实只要我哋真诚咁去做，对方知嘅，咁、你话啦唔挂住噶，但系我哋单打咁话我挂住你啊嘛，咁就好唔一样啦个意思， 个语气上 系啦，我谂个语气上、或者对对方嘅接收上，我哋点样去确保我哋得到被爱嘅感觉？咁呢个系非常紧要。 同埋有阵时我谂，即系一啲比较毒舌嘅说话啦，或者刻薄啦嘅说话啦，忍一忍咯，即系或者谂一谂先讲咯，或者唔讲咯咁样。有啲嘢其实你唔需要去到咁尽嘅，系咪？我觉得。 但系讲咗，我觉得好爽。 系噶， 我都知，我都知。 但系爽系一下嘅啫喎。 但系爽爽完之后，个痛苦嘅代价系。 好 咗喎， 系啦，爽系一下， 真好想闹鬼佢噶， 氹翻要氹好多日噶， 系啊，同意啊， 咪同埋咧唔止啊，嗰句说话会记住喺佢脑海里边，下次嗌交佢又再拎翻出嚟，你上次话我咩咧？咁样 嗱，呢啲咧有啲人会话啊，咁你系咪真系翻旧账？唔系嘅，其实呢个系喺依附关系度感觉到受伤，而我好记住嗰个伤痛咯。 咁如果系咁点啊？ 如果系 我成日做呢样嘢，而伤害佢， 咁我就会话啦，好睇对方够唔够爱啦吓，够爱嘅 包容一切， 会顶到嗱，唔包容唔到一切嘅，顶到耐啲嘅啫， 系 顶到耐啲，甚至我哋会话嘅，毒舌以外有冇甜言蜜语先？你话啦，毒舌以外都仲有嘢可以帮你加翻分嘅，咁咪又加又减，又加又减。咁你成条数你计得到啊嘛？但你话啦，唔系噶，净系得毒舌噶咋，净系扣分嘅。咁我就话啦，段关系应该持续唔到几耐。 所以大家就 初一过唔到十五噶啦， 要戒毒舌吓。今日咧就石 啱啱过咗十五， 石对方多啲吓。OK， 好，多谢晒徐博士， 唔该晒。 丰收家庭地卡，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中只要爱，未留中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世界天真得多，难难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正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对满一界，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再不需要悔。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惊慌不安骚扰，何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忘我般紧靠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允许。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避过全部，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 听嘅呢一首《因爱而来》，12:29，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好快，我哋有搭半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继续翻嚟，仲有半小时嘅节目嘅，唔好行开啦。 只想跟你同在跌撞，谁人像你极可贵，换上一切我都可，麻烦这 样。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嘅时候话，较宜州人工岛填海工程有可能比原定嘅2025年底推迟少少，但强调一定会推行。佢又话，就较宜州人工岛嘅融资方案，究竟系发债、公司型合作？抑或兩種做法都用，要具體研究清楚，當局已經找財務顧問一起研究。被問到特區政府已經發債，為何交宜州人工島不能夠同時上馬？陳茂波說要研究怎樣做最聰明，他透露有長期基金向特區政府提出，不如由他們包辦興建人工島，政府不用出錢，但是當局要考慮整體社會需要，思考很多細節。陳茂波出席電台聯播節目回應聽眾提問的時候說，股票印花稅與股票市場流動性交易量的關係不是必然，他認為最重要是提升股票市場競爭力，包括交易所收費、券商收費，以及提升市場質量，讓更多好公司來港上市，亦都要鞏固歐美資金，開拓內地更多資金等，會逐一落實相關小組的建議。有聽眾認為預算案提出每月放煙火是太密，而且沒有新鮮感。陳茂波說每月放煙火可方便市民和旅客計劃行程，讓他們有更多地方玩或者住多一晚。至於是不是太密或者沒有驚喜，就要視乎怎樣做，有沒有豐富內容，會留待旅發局度好巧。陳茂波出席電台聯播節目，有市民反映香港核心問題是所有東西都貴，因此不少市民北上消費，遊客不留在香港。陳茂波回應說，香港從來不是鬥便宜，要鬥便宜沒得做，強調香港要提升服務質素。被問到今年預算案沒有消費券，退稅又減少，是不是變相令到市民消費更加謹慎？陳茂波回應說，市民是否消費好看經濟環境、收入狀況，是不是開心和有什麼選擇。他又說要令到在港消費有好的體驗，因此要做不同的項目，不管是煙火、深度遊，亦都要讓市民留港消費都有很多選擇，當消費開心，消費就會增加。日本昨日啟動第四輪福島核污染水排海，中國駐日本使館再次敦促日方以負責任和建設性態度處置核污染水。發言人說，日方不顧民眾正當關切和國際社會強烈反對，連續向海洋傾倒核污染水，向全世界轉嫁核污染風險，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發言人說，福島核污染水排海事關全球海洋安全和民眾健康，日方在處理核污染水過程之中一再發生事故，充分暴露管理混亂、監督不力，核污染水處理裝置不具長期可靠性。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和薄霧，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東至東北風，今晚北風增強，天氣轉冷，市區氣溫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約15度，新界再低一兩度。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雨，吹清勁北風，聽朝相當清涼。 星期六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61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47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6点，升1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76.4跌6毫，阿里巴巴72.7跌1.55毫。百度集团99.05先跌7.5毫，理想汽车174.8跌2.1，美团78.75升4毫，中芯国际16.8升1.04，盈富基金16.72升4仙，汇丰控股60.65升9毫，中国海洋石油16.3跌1.4，中兴通讯17.38升8.8。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7，日元149.74，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7，人民幣7.195，英磅對美元1.267，歐元對美元1.084，澳元對美元0.65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日經平均指數報39078點，跌129點，港金報19005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6.29美元，卖出20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心甘情愿》，作曲 DC， 作词黄仲杰、梁慧妍，主唱梁乐彤。 求求你，未爱亦不用察觉。 行动代号0901，作曲冯汉明、朱琳、Karen E、Tony Why Not， 作词钟雪，主唱顾定轩。Special One， 作曲 Egga 江海嘉，作词林若玲，主唱 Egga 江海嘉 ，featuring。陈奕迅。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g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你的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 阿哥，我今次系咪玩完啦？ 你嘅人生都仲未开始，后面仲有大把好日子你过啊！ 南音同西决哭诉，西决呢一刻系咪能医不自医呢？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Eric 你好，系啦，同 Eric 倾偈啦吓。嗱，咁样咧，即系今日 Eric 咧就想讲咧，有时我哋都会听到喺人类社会出现又叫独留在家呢四个字， 嗯、 即系啲大人咧将啲小朋友咧留咗屋企，咁梗系唔好咧，佢唔识。唔识照顾自己啊嘛，但系 我都有少少好奇，几多人咧，几多岁系留得几耐系等于犯法咧？一个钟头系咪啊？即系可未点苏下啊？唔得啦！ 其实如果你细嘅，你一阵都唔得，一阵都唔得。其实因为太多系啊，太多潜在嘅意外或者危险啊，即系唔完全唔鼓励。 五岁咁样都唔可以留多过一即系眨眼都唔得， 梗系唔得啦， 唔俾。 O K， 你系咪啱生咗个仔啫？你咁紧张？ 我敢问你咧，因为我要谂紧，我啱啱即系讲呢个话题啦。 系 咁，动物个定位喺边度咧？有冇一个法律嘅定位咧？因为其实咧animal cruelty 呢、這个嗰个佢个法律嗰、那个系啦，虐畜呢个定位咧，其实冇佢唔系讲得好清楚嘅嘢。 哦，系啊， 系啦，即系佢有啲嘢好清楚啦，咁啊有啲嘢 common sense 啦。不过咧，你问我喂只猫留喺度 几耐 得唔得？系啦，好明显个定位唔系个五岁细蚊仔啦，系咪？ 嗯， 所以咧就即系做少少研究咧，就其实咧就即系个 guideline 系即系最好就唔好多个12个钟头。 其实咧 吓、okay? 我有喎、啊，我而家就我自己喺屋企喎， 都冇人会冇。系啦，冇人会12个钟头告你。 唔系，但我想讲 就冇， 基本上好多 12个钟头 香港嘅。pet owner 咧一条翻工咁啊，而好多咧系一个人养住一只 pet 或者就算好似我屋企咁啦。嗱，我而家 right now 系冇人喺屋企嘅， 冇人喺屋企嘅喎， 其实系好难避免噶。 十二钟头真系慢慢 俾，所以咧就呢个就系个 recommended 嘅，即系如果最好咁样啦。咁啊，呢个唔系冇人完美世界住啦吓。 但系我唔系得咧，我想 小事咯。 我想问两样嘢啫，第一样嘢。physically， 即系话佢嘅生存方面，第二样嘢 mentally， 如果生存方面咧，因为我喺网上睇到一个新闻咧，就话嗰个人咧摆低咗足够嘅粮，佢话啦足够嘅粮、足够嘅水，跟住佢离开咗十日，翻嚟只猫死咗咁样，咁其实当然啲人会怪佢啦，因为喂，就算你有粮同埋食物，但 mentally 佢都好俾人好似遗弃咗咁 啊， 咁咯，咁所以如果用呢两个角度去睇又点咧？即系如果我有足够嘅生存嘅资源、食物啊、水咁。是咪可以耐啲咧？咁样得唔得？ 唔得㗎，唔得㗎。其实你讲得好啱啊。其实如果即係如果因为隻猫系一种習慣性动物啦，佢唔系一个狼朋动物。 嗯。 不过我成日都话你养猫就养一隻，唔好养两隻。咁、 嗯、 样就不过因为隻猫唔需要朋友，因为个朋友就系你。 嗯。 佢冇咗佢唯一个朋友呢，其实佢会有啲神经问题嘅、 嗯。 譬如啦好多时猫就开始忧虑啦，佢就会开始，譬如啊，舐自己舐到神经嘅，舐到自己损烂晒嘅， 系啊，啲毛甩晒， 系啊，系啦、啊，可以焦虑啦，可以引致膀胱炎啊，其他问题，咁、 嗯、 啊，你平时都唔会有问题，不过即系你冇一般人都唔会试啦吓，咁、啊 嗯、 就所以个答案系会有问题嘅，加埋卫生都好有问题啦，如果你 猫砂斗咁算， 系 啊， 冇可能。 系啦，去到某个位，即系如果去到咁极端某个位，佢就会周屋去噶。 冇错， 所以就话加埋你唔好，同埋你唔好忘记只猫嘅嗅觉好灵敏嘅。 嗯， 系啦，即系咁样就变咗你 好辛苦啊！即系好似喺个公厕里面生活咁。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系啊，好似喺个公厕咁样就话所以唔可以啦。咁、那个定位我你问我个人，如果喺香港一般，即系你话好唔 OK？ 24小时啦。如果佢你留，即系譬如今晚要去澳门一晚，即系朝头早会翻嚟嘅，只猫唔会 OK。我认为好难喺个法庭讲话唔 OK 嘅。 啊， 即系你好明要俾足够水啊嘢食俾佢，咁一日都 OK。要 make sure， 我谂如果你去咁耐，就要 make sure 佢 有多幾兜水，即係 sink case 佢唔知點樣整污糟咗一兜咁樣啦嚇。咁樣就如果多嘅24小時就一定要搵人上門㗎啦。咁、我永遠都 recommend 人上朋友又好，而家其實有啲pet sitter 嘅服務、上門就唔好帶隻貓離開你屋企。其實個 pet sitter 一個三保人上嚟都其實係一個人好焦慮嘅嘢嚟㗎啦。 另 外一樣係啊，如果係啊，同埋你可以 prepare 隻貓。如果你真係準備有個 pet sitter 上嚟嘅、你可能可以 desensitize 隻貓，即係就開始或者 俾幅相佢睇下， 係啦，幅相 攞佢啲衫俾佢聞下先，得唔得㗎？ 唔係一個差嘅主意，係可以嘅。咁你冇留意我講狗啊？狗一定唔得㗎啦，狗你可以當係個狗當狗都係即係過夜都唔得㗎啦，所以叫狗就真係。 点解咧？点解狗会一定过夜都唔得咧？ 佢哋系狼群动物啊嘛。 因 为 狗系狼群， 系啊，群居 仲焦虑啊，系啊。因为猫就一晚，不过如果你有第二晚啦，你去澳门第二晚啦，就真系要有人上门 check 只猫咯。即系你唔需要好多，系要同埋你 make sure 你训练好嗰人上嚟。我面对即系唔止猫狗嘅，譬如我有时面对最大嘅问题 金鱼。 啲鱼啊， 鱼咧， 鱼都会焦虑嘅咩？ 会 嘅，出名嘅。你如果你上嗰啲 鱼都会， 嗰啲互联网睇咧，啲人咧去旅行翻嚟嗰啲恐怖古仔咧，系好难想象嘅。上嚟喂鱼嗰条友咧，系可以 喂嗰个人，你唔好咁粗鄙先。我哋一个高贵电台，唔系嗰啲 我攞晒。我嘉宾同埋你女 人， 我 嘉宾 大晒啊，大佬啊，你条友唔系你个人啊，真系。 系啦， 喂鱼嗰个人会见到啲咩景象啊？好似地狱咁样。 系啊，咁你系啊，佢可以话一堆面包碎喺个江水面浮咗成个礼拜啊，所以系啊， 即系 点 啊死咗啊？意思就 系啊，佢摆即系乱咁摆嘢入去俾佢食咯。 咁你揾咗个唔好嘅代替人啫，你揾个识养鱼咪得咯，系咪？ 好得意噶，啲人咧试过咧系每摆即系分咗之后用嗰啲老人家喂药嗰啲粒粒俾佢咧，咁样都可以教，即系都可以摆太多嘅。 即系 乱嚟， 乱嚟。 系啦，佢开咗个盖，开晒倒晒，好似冇用脑谂咧，原来你咁样反佢，全部格格都会跌落去嘅。 冇错， 啲人。啊、 所以你話 common sense 咧，唔可以用呢一樣嘢嚟去以為個個有都有噶，佢哋真係冇喂過咧，佢哋係唔知噶，以為我喂喂一樽咯， 係啊係啊， 一樽啊。 系啊，你我喂嗰啲斗鱼咧，其实系佢哋好蠢嘅，你 literally 系要每粒摆入去嘅，你摆喺佢面前，你佢如果 佢见到啦就食， 系啦，见唔到咧就唔理佢，咁佢就会浮到落底噶啦，落底咧就发毛噶啦嗰嚿嘢。最惨系咩咧？间唔时咧，佢无聊嗰阵时咧，就喺地下咧就执嘅发毛食。咁啊，只鱼就病噶啦。 食啲发毛嘢， 喂，其实你医兽医医唔医鱼噶？其实。 咦鱼鱼点 啊？你又你捞佢上嚟同佢听心跳啊？我真系佢喺水里边，咁啊你点睇咧？其实 可以同佢哋做，可以同佢做手术性噶。 吓喺水里边做定系点啊？ 要掹噶嗱诶，你诶个手术好多时你唔系摆喺个水，你会离开个水，不过你会摆喺一个。我会摆喺个 V 型嘅物体啦，咁啊反转佢，咁啊当我喺个肚做手术啦，咁就 run 啲水过佢个腮咯， 一路咁样俾佢 流水咯， 系啦，即系俾氧气佢， 系啦。不过咧，有时旧时，譬如我喺海洋公园嗰度做咧，就喺譬如呢个细鲨鱼，可能喺个桶入边做嘅，即系可能系可以打针。 喂，呢个可以下次再讲下，呢个几得意话题咯，即 系 海洋生物点样医咧？点样做手术 ？OK， 喂，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希望大家咧唔好将啲宠物独留在家吓。OK， 多啲关心， 佢哋都系啲小朋友嚟噶嘛。 系啊，关心 多谢 Eric， 多谢晒 Eric。拜拜 好啦，时间差唔多去到晏昼12:10噶啦，翻嚟咧今日嘅即安剧，咁而我哋听日喺风骚范围10先再见大家咯。 拜拜， 好啦，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Sarah 姑妈 ，Sarah 姑妈， 咩事啊？肥强， 老板啊，话我旧年啊工作表现良好啊，升我做高层啊，仲要我带住啲新入行嘅新人。 吓、啊，肥强，你要带新人啊？哎呀，好咯，你终于大个仔啦，做下头啦，你俾心机做啊，俾啲心机带住啲新人、啊。 我会噶啦，我首要任务咧就系为啲新人搭建呢个平台，等佢哋咧可以好安全、好安稳咁向上爬。 诶，肥强，你又话做高层嘅，点解你老板要你帮啲新人搭工作平台啊？你识咩？你有专业资格咩？ 唉，姑妈，我系指啊，向职场上向上爬，喺社会上向上游嘅平台啊。至于工人嘅工作平台，我梗系唔识啦。不过我识得揾专业人士提供专业意见。 吓，乜你都识得啲专业人士咁巴闭噶？ 唔单止我识佢啊，其实姑妈你都识佢噶。 就系、是、我啦 ，Sarah 肥强。 伟豪系你啊？ 系啊，肥强约我嚟同佢分享流动工作台同埋轻便工作台嘅使用安全啊。 吓，咁即系喐嚟喐去可以搬嚟搬去嗰啲工作台啊？咁如果喺上面做嘢会唔会好危险啊？ Sarah 姑妈，你放心啦。一般嚟讲咧，凡系响工作台做嘢咧，点都会有风险噶啦。不过如果做足安全措施以及跟足安全指引去控制风险咧，咁样风险咧就会相对较少。 肥强，你讲得啱啊！喺进行离地面少过两米地方工作嘅离地面工作，或者离地面两米或者以上地方工作嘅高处工作之前咧，所有雇主、东主、承办商、负责人都需要委任合资格的人士针对有关工作进行特定的风险评估的，确定所有同工作相关的危害，并且在合理切实可行的范围里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或者程序，包括使用合适的工作平台消除相关的危害。日常的离地工作，例如普通室内装修、清洁工作，一般会使用的工作平台类别有俗称通架台的流动工作台，以及归类为轻便工作台的梯台和功夫等。 咦，原来肥强你都不是乜都识，都是要请教专业人士。不过呢，我又想问，离地面少过两米其实不是很高啫，用直梯或者是接梯不得咩？仲咪方便快脆啲？ Sarah， 一般的梯呢，包括直梯和这个接梯呢，无论材质是木抑或是金属，通常只可以用来这个上落的用途，因为用梯进行工作呢是不安全的。 是啊，过往有不少意外都是涉及工人用梯进行离地工作或者高处工作的时候意外堕下而引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我们都要记住，即使在距离地面不是太高的地方工作，有关风险亦不可以忽视，所以在可行情况之下都不要用梯去做事啊。 如果用俗称通架台的流动工作台进行离地工作，有些什么事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虽然我不称得上是专业人士，但有些这么基本的安全事项我都略知一二的。例如要根据制造商手册的指示，由曾经受训练的工人在合资格人士监督下，按照这个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的要求搭建、更改或者是拆卸流动工作台。 咁如果工人要上落同埋使用流动工作台嘅时候，系咪要锁紧流动工作台所有嘅脚轮，唔好俾佢碌嚟碌去啊？ 正确啦，锁紧所有脚轮可以防止意外流动。另外，如果响移动流动工作台到另一个工作地点嘅时候，任何人都唔可以逗留喺流动工作台上面，或者喺流动工作台上面放置任何可能增加佢翻倒嘅风险物品，又或者可能喺流动工作台移动嘅时候会堕下嘅松散物件，例如手工具，所有嘢都要拎走晒。 话时话，流动工作台嘅支撑脚系咪为咗悭位唔好阻掟而可以任意收埋呢？ 唔可以噶。要按照制造商的要求完全伸展流动工作台的支撑脚，确保基座稳固和稳定。除此之外，工作人员亦都需要严格跟足制造商使用手册里面有关流动工作台的高度底边比率和其他工作建议，不可以任意将流动工作台加高至超出制造商的建议高度。 伟豪啊，啱啱你介绍过呢，就话要使用流动工作台啊，咁喺乜嘢情况之下会考虑用梯台、功夫凳呢一类轻便工作台嚟进行离地面少过两米嘅离地工作呢？ 当一般工作台的摆放受到工作环境限制，就应考虑使用合适的轻便工作台进行离地工作。 咁使用梯台、功夫凳呢一类型轻便工作台的时候，又有啲乜嘢安全事项需要特别注意啊？举个例嚟听下。 我知，在使用呢个轻便工作台之前咧，就已经按照制造商手册完全伸展同埋锁好稳定装置或者系支撑脚， 確保輕便工作台的穩定性以及處於可以使用的良好狀況。 正確啦，而工人上落輕便工作台的時候，應該面向輕便工作台，並且要同來自的上落梯保持三點接觸，即是用雙手捉緊上落梯的時候要同時用單腳站穩，或者雙腳企穩的時候同時用單手捉緊上落梯。留意不要對輕便工作台施加過大力度以及引發橫向力導致翻倒。 還有啊，需要按照這個製造商使用手冊的指示決定在輕便工作台上面的工作人數，嚴禁超載。 是啊，要注意大部分輕便工作台的設計和構造都只是容許一個工人在台上面工作。 哇，有你兩個這麼熟悉使用流動工作台和輕便工作台做事就好了，可不可以搬個梯台來啊，幫我整些東西啊？ 你要整什麼啊 Sarah 姑媽？ 我想抹下個頂啊。 就是櫃頂這塊骯髒東 西啊？是啊，麻煩你啊。 唉，等我來啦，我除了為年輕人搭建這個平台在職場向上爬之外呢，又會幫他們拆走阻住他們在社會向上游的天花板。不过呢度两米唔够，我企喺地面伸手都抹到啦。 咦，嗰边都有几笪污糟嘢，辛苦你啦 ，Sarah。我哋上天台餐厅饮杯嘢啊。 都好啊，肥强，唔该晒你啊。 喂，话晒我都系新晋高层啊，未来业界嘅顶流啊，上天台餐厅咁高去饮嘢，啱上我身份地位，点可以唔遇埋我啊？ 离地工作要小心，勿用梯子配安心。大家好，我是黎伟豪。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